今年一月，31岁的冯先生在出了地铁站之后，租用了 OFO 共享单车，在下坡骑行的时候失控摔伤。对此，冯先生将运营方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，索赔医疗费用等20000元。朝阳法院已经正式的受理此案，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。据悉，这也是北京市的第一起共享单车遭索赔的案件。位于望京 CBD 商务区的昆泰嘉瑞中心写字楼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。阿里巴巴集团作为这里的第一位主人，前不久正式完成了物业交接，将于年底正式投入使用。据称，在去年本市总部企业的数量净增了70家，达到了4007家，世界500强数量也连续4年居首。最近在天坛公园发现，位于公园南门、东门和西门的公厕内已经开始试点人脸识别厕纸机，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厕纸的使用量。而在现场看到，从人脸识别到自动出纸，机器大概只用了10余秒的时间。据悉，在试用该机器的3天内，平均每天的厕纸使用量减少到原来的1/5。 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，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孤寂，提醒我，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。站进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一闪

沈阳，我不能去香港。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，给我盖上大红毡。1997快些到吧，八百万究竟是什么样？1997快些到吧，我就可以去航行。1997快些到吧，让我站在 近日，上海海关查获了3.1吨穿山甲鳞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鳞片要从5000到8000只穿山甲的身上才能够提取到。它们几乎没有天敌，但却被人类当作野味去捕杀，甚至连幼崽都不放过。在国内，穿山甲已经十分罕见。今年969为爱发声，和我们一起杜绝野生动物制品，做一个有温度的人。

因为他感觉看朋友圈太浪费时间了。可是根据调查，近年来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趋势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刻意的和朋友圈保持距离，或者根本就不看朋友圈。去年有媒体报道过，说朋友圈的活跃度正在下降，好像一提及朋友圈这样的事情，全是负面的措辞，比如说影响生活质量，让人极度的不自律，甚至还有秀恩爱、炫富、微商代购等等。但周周却觉得，其实分享这种行为本身是可以产生愉悦的，只要你能够分享你自己觉得有愉悦感和幸福感的东西，就是好东西。希望每个人的分享都能够成为快乐的传递，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能够在生活中跟朋友、家人或者是我多一点分享，也能让你多一点快乐。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分享好歌曲。 才能永久。